果你想起我，你会想到什么？ 每天忙到精疲力尽，却还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大量的任务堆在面前，却不知道从何下手，缺乏计划，做事没有头绪，频繁的查看手机消耗注意力。其实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很公平的，只有学会对自己的每一分钟负责，你才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和我们一起做一个能够快速成长的人，把每一个今天过好。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你的家或我的家，将时光流转或是月圆花好刻在银幕之上阳光之下，振翅高飞的人而离开就是穿越时空告别，就不想不想或许不堪回首，绝非不闻不问来靠近。给我个温暖的满怀着温暖的彼此关照的家庭，让兄弟姐妹怀抱父母慈祥的爱依然常常在心里，给我些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彼此保护的心情，但愿承认了日后寒暑狂风暴雨里有无可不变的心，如此相近几人们相处却只有如此轮回动，那矛盾就与幸福一同颠簸，只和前夫存在命之中，总有一天等不容易和团圆，到那时刻谁能预测，就不想不想或许不堪回首，绝非不闻不问的纠缠，给我个温暖的满怀着温暖的不愿纷争的家庭，当窗外有蓝天少爷如意再来点白云，给我些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彼此保护的心情，长大之后寒暑狂风暴雨里有个不变的心，光风暴雨里有个不变的心，

小手的身躯，简单的 T 恤，然后搭配破破烂烂的牛仔裤，还有一把木吉他，这样的描述会让我直观的想起一个人，他就是朴树。最近推出了猎户星座的朴树又一次让你惊艳到了，可能是因为听朴树的人太多了，所以大家都尤其的关心他，但是你会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值得你在意的歌手。不管说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，听到朴树的歌的时候呢，你从来都不会有和心情不搭的那种感觉。沉郁了十年，朴树从生如夏花走上了平凡之路，再到今天的猎户星座。或许这弹指一挥间，朴树做够了忧郁的文艺少年，默默地结了婚，从亮丽的舞台走向了人生的平凡。而当年听朴树的我们，好像也是陪着他一起走过了一段沧桑一样。如今再提到朴树时，让我一听到就特别有情怀的一首歌，还是当年的那一首 Colorful Days。 Imagination

上翅膀，爱是无限可能的飞翔。 You light up my life，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。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？未来正在等待，不是吗？ Oh, you light up my life，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。 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？未来正在等待，不是吗？未来我想和你分享。 新的挑战，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，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我是周周，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。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，一起走进今天的职场秀。 大家好，我姓杨，叫杨海。过去呢，我曾经在途家网、昆仑万维、完美世界这样几个一些公司负责公司的管理和运营，特别是在人力资源呀、市场啊等等的这些方面。我现在呢自己在做一个项目叫宜行科技。 杨海老师是人力资源领域的前辈，对于职场上的许多问题我们也请教了一些，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，就是很多人面临的非常尴尬的问题了，那就是30岁职场现象。曾经有一个话题，30岁如果你还没有当上管理层，或者在某一个领域没有取得成就，那你一辈子基本上也就这样了。不知道这句话戳中了多少人的软肋。而如今呢，所谓30而立，很多人都把30岁当作人生的分水岭。如何在这个人生的分水岭当中突破自己，相信听完了今天的职场秀，你一定会有所收获。 我先举一个例子啊，昨天我面试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差不多34到36之间吧，他来应聘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职位啊，就是研发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负责人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换工作啊？他说我在这儿已经就是做了好长时间了，我觉得我老做一件事儿啊，我觉得真的是发挥不了我的更大的价值了，也没有提升空间了。然后呢我就要求职。我说可以啊，这挺好的，就很多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。那你求职，你想求一个什么样的职，或者说你怎么规划你新的这个职位上你对这个思考？这个人说我不能老输出啊，我也得学东西啊。那谈了半天以后，我谈完了技术的问题，然后我回过头来跟他讲，我说就刚才你说这个问题，就是说你都35了，你还要学东西？25我都不主张你学东西，对吧？你就是要输出你的东西了。现在任何一家公司通过猎头去找到你，都是希望你去输出去了，不是给你提供一个教室让你去学习去了。啊，你跟着我干，我教你带你，然后你再上一个新台阶，那我用猎头找你干嘛呀？对吧？你就是要输出的。但相反，你是要不断的学习，才能保证你不断的持续的输出的。 30岁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年纪，很多人经过了十几年的工作，终于也走上了事业上的正轨，开始收获成果。当然也有人在这个年纪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落脚点。那在30岁之前，到底何处才是归程呢？ 中国有一句古诗吧，就是何处是归程，长亭更短亭，对吧？长亭短亭怎么来衡量？长亭短亭歇脚的地方，有的人是拿职位歇来衡量的，比如说我是主管、经理、高级经理、总监，哎，我做到总监我就放松了，对吧？我或者说我又迷茫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反思过来了，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。不是说你做到总监这个 title 你就到顶了，对吧？到天花板了，你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在这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？ 后来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现象， 凡是在一个领域能够做出成绩或者是取得成功的人呢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他们在自己所熟悉和擅长的领域至少精耕细作了十年以上。而那些经常跳槽无法在一个方向深入积累下去的人，往往一直游走在职场的边缘，迟迟没有找到方向。后来有人说职场规划真的很重要，而杨海老师却给了我们一个不太一样的答案。 我其实比较规避谈这个规划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社会呢，就跟咱们100年前、200年前不一样了。几百年前呢，就是说我爷爷是干什么的，我爸也是干什么的，我也是干什么的，这条路实际上已经走定了。甚至在我父母的那代，他们从大学毕业或者从中专毕业进入一家企业，一直到退休都是在一个企业里在做的。就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就是说摆在我面前的选择太多了。其实我觉得人生呢最重要的就是两个，一个呢是体验，一个是选择。你到底想体验什么样的生活？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哎，写一个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，哗扔在那儿就走了。同样我是不是选择去体验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那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不能去体验，我还得好好做好这份工作，对吧？所以其实规划是一方面，但是真正执行起来是另一方面。 选择是一件奇妙的事情，小到纠结一件衣服的颜色，大到选择一条人生的方向，而选择也决定了我们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如果我们继续返回到三十而立这个话题，我们应该做的还有很多，关键在于你是如何选择。 就是还是要保持自己在某些专业方面的一个精深的研究，我觉得这是必须的，不要流于形式。第二呢，就是说很忙乱的这个世界里面，还是保持自己的一些原则和独立性。第三呢，就是最重要的是选择嘛。 感谢收听本期969职场秀，我是周周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

成全了你万种种爱的天后。若爱只剩诱惑，只剩彼此忍受，别再互相折磨。 时间的积累效应是非常公平而且强大的，如果你想要看清一个人的斤两，只要了解他的日常是怎么过的就行了。虽然不知道你的日常是什么样子，但当你看到了别人拥有成千上万可遇不可求的好运气时，一定也要看一看他们背后统一的本质，那就是努力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可遇的方向与同样渴求的习惯加积累，才是一个人能量的爆发点。每一天都不要辜负自己，和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吧。

好吃， 特好吃， 觉得还不错，我排了一个小时，马上就要到了， 口感蛮顺的。 老板，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。你的美食地图 969实力派， 欢迎收听969实力派，我是周周。一不小心就进入到了冬天的这一下，可以说是终于能够正大光明的吃肉贴膘了，而且大衣没有一股，好像长个两三斤也不必担心。那说到冬天最适合吃的肉，一定是羊肉莫属。 羊肉呢是温热性的食物，冬天吃羊肉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，还能御寒抗病。 说到羊肉的好处，那老北京人可能都是知道的。每年只要天刚刚入秋开始凉，老北京人就会开始吃上羊蝎子火锅。羊肉不仅性温御风寒，而且补气血，是最适宜秋冬使用的肉品。羊是吃着各种草本植物长大的，有百药之库的称号。羊肉的味道鲜美可不是吹的，这是由于羊肉呢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，有脂肪、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微量元素，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B 族，所以不少地方的人都喜欢冬季吃羊肉，认为冬天吃点羊肉可以贴膘，浑身也能暖洋洋的，帮助身体抵御寒冬的侵袭。羊肉最好的做法呢，其实就是炖汤喝。那在吃羊肉的时候，又能够享受到美味的羊肉汤，身体不知不觉就会暖和起来。当然，其他的做法也能同样烹制出羊肉的鲜美，比如说孜然羊肉。对于膻味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说，吃羊肉呢多少有点不太适应，唯有调料一重压一重，才能够有效的将味道去去除，像辣椒、茴香自然是少不了的。同时，羊肉配咖喱、姜和蒜蓉制作出来的印度咖喱羊肉，同样也可以满足你去膻和美味的双重需求。但是说了这么多，也有美食专家说，这羊肉不能食用过量。 秋冬季啊，你们要御寒了，所以呢，要多进食一些温补的食材，而羊肉啊，则是秋冬季滋补的一个首选啊。都知道呢，羊肉它的一个温补效果好，但是羊肉啊，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吃。 虽然说羊肉呢是冬天必备，但是不管是再好吃的山珍海味，都不能一次吃过量，因为适度才是健康的准则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969实力派的全部内容了。想要了解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，可以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